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11月13至19日，集美家居北苑商场电竞狂欢百万豪礼倾城送，8升200元，80升1800元，积分当钱花，签单送豪礼，购物抽年夜大餐，详询84910106。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，打破传统购买方式，先品尝后购买，放心无忧。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，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，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。招商热线：84998288，84998288。 全民双十一狂欢购不停，涿州东风日产、东风启辰开抢啦！99抢1000元购车券，1元订车抢保养，首付17000抢特惠车。电话3669210，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。 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涿州市委办公室、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开展2018年工作建言献策活动的通告。通告指出，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，从2017年11月10日至2017年12月10日，开展为期1个月的建言献策活动。本次活动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的历史方位，聚焦京畿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建设的总任务，重点围绕2018年涿州市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、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改善民生等各个方面应该着重做些什么，在推进城乡建设、项目建设、生态建设、环境优化等方面如何抓机遇快发展，如何更好地为民办实事等内容，问需于民，问计于民，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和建议，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。电子邮箱 zzzhk072750@163.com， 联系电话03123979096。今年是涿州市集中供热系统运行第一年，灌水打压工作范围大，任务重。为确保及时供暖，本市分期分批启动各小区灌水试压升温工作，当发现有跑冒滴漏现象时，请居民及时拨打京热公司客服热线400-819-6069，400-819-6069。 说文明话，办文明事，做文明人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音乐留声机， 人在外想念你，亲爱的妈妈。流浪的脚步走遍

一切要全掏空，往事随意尘封，然而那旧日烟花恍如今夜霓虹。也许在某个时空，某一个陨落的梦，即使暗暗留在了心中，等一次信念转动，等一次情潮翻涌，歌声与你相同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那我们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点歌节目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就能够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。另外呢，可以点到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。另外啊，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，商城里有红码头的专场，里面有将近20多种的这个红酒，保证每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啊。如果说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点击下方的逛商城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，边听广播边购物。那么在刚刚听歌的时间啊当中，也有不少的朋友点了歌曲了。这位叫做满天繁星的朋友，他点了一首潇洒走一回，说啊要祝朋友潇洒一生。我是不是应该再送你一首潇洒小姐呢？先来听这首潇洒走一回。 来自叶倩文的《潇洒走一回》送给这位叫满天繁星的朋友。另外一位叫尘埃的朋友，他说哈哈我又回来了，想听郑秀文的《唉声叹气》。那这首歌呢，是郑秀文的哪张专辑里面的歌呢？我还记得这个郑秀文啊，她有一首歌是叫做《眉飞色舞》，应该算是一首舞曲吧。听起来呢，非常的这个火辣啊，而且我们这个舞蹈也是非常的漂亮。接下来这首歌来送给你，郑秀文的《唉声叹气》。 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与守候。那我们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点歌节目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。那刚刚我们一位叫做 M 的朋友点了一首南方姑娘，这首南方姑娘是赵雷的南方姑娘吗？然后他还问了一句啊，他说我们的彤彤呢？原来是这个彤彤的粉丝啊。也请你不要走开，一会儿彤彤会在五点的先偷客栈当中和大家的见面啊。也同时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点歌，我们的点歌平台是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哈。好，下面这首《南方姑娘》送给大家。 村中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，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，她的话不多，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，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？是思念忧伤。南方的小镇，阴雨的冬天，没有北方冷。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。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，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。眨眼的时间，方向已飘散，影子已不见。南方姑娘，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？南方姑娘，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？希望。

花，一座雕塑，而不是我生命的宝，而不是我生命的宝。爱没有结束，爱没有结束， 就不要虚伪的祝福， 就不要虚伪的祝福。爱上一种艺术，又何必对自己，又何那么在意。 刚刚听到的这首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是来自我们的听众空白点的一首歌曲。那么接下来这位叫做感叹号的朋友他说啊，要点一首大哥送给我猛哥，而且提醒我一定要念哦。那么这首大哥送给感叹号的猛哥，一起来听一听。